只有在梦里相依偎。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5:12，我哋有优雅姐姐嘅《往事只能回味》正式开始今朝做嘅清晨爽利节目啊！早晨，早晨，咁啊，日子咧就嚟到2021年10月9日啦，农历咧就系9月初4，星期六嘅早上。今朝早咧有钱佩佩喺香港电台第五台清晨上嚟陪伴你嘅。如果头先有听到呢一个5点钟嘅新闻，应该都听到呢个消息。如果你话我听唔到喎，乜嘢消息啊？天文台咧就宣布咗咧，就喺一阵间6:40或之前咧就会改挂8号风球噶啦。咁如果你系谂住出去晨运啊，或者可能出去饮早茶或者做咩都好啦，只要你系谂住踏出门口嘅话咧，我都系劝你都系唔好啦，留翻喺屋企安坐家中听下佩佩今朝早嘅清晨爽利啦。不过呢个时候咧，仍然都系呢个3号嘅强风信号，以及呢个山泥倾泻警告咧。都系继续生效嘅，咁而呢个山泥倾泻警告咧就暂时就继续生效啦。咁啊，室外气温咧就系27度啊，相对湿度91%嘅。 今天不回家，徘徊的人，彷徨的心，你是在。十字街头的你，今天不回家，为什么你不回家？往事如烟，爱情如命，你是在旧日情爱的你，今天不回家。回家，朦胧的月，暗淡的心，迷失在烟雾梦境的你，今天不回家，为什么？为什么？要忘了家的甜蜜，迷失的人，不要忘了家的甜蜜。 姐姐就今天不回家，你就千祈唔好唔回家，你就今天要留在家啦。咁啊，再次提提你啦。咁啊，天文台咧头先咧就讲咗啦，就喺一阵间6:40 或之前咧就改发呢一个嘅八号风球嘅，咁啊虽然而家仲有一段时间，因为而家都仲系三号强风信号，不过咧出边嘅风咧都唔细噶啦，已经喺头先我四点零钟啊出门口嘅时候咧就发现咧，哇啲风都已经系打横咁样嚟啦，啲雨咧又打横咁样撇埋嚟，咁其实都确实系有啲危险嘅，咁同埋就算唔危险都好啦，你行落街咧基本上有遮都系冇用嘅，咁所以。都系留喺屋企会好啲。寻日都有啲狼狈嘅。寻日喺晏昼嘅时候咧，真系好大风。咁啊，佩佩嘅身形都唔系话好大只啦。于是乎喺一个空旷嘅地方，嗰个咩位置咧？就系西九嘅戏曲中心。咁啊，大家如果有去过，都发现西九戏曲中心出边咧，系即系几阔落下嘅。咁同埋即系都系海边嘅位置啦。啊，于是乎咧就嘭嘭声啲风吹埋嚟咧，我系要掹住侧边条栏杆嚟行。唔系讲笑啊，真系咧吹喐自己，咁所以咧，即系你唔好睇少，即系呢一啲风。咁虽然佢系一阵阵，有时咧可能就啊冇嘢，咁但系一阵间咧就嚟呼一声咁样，咁确实真系有啲危险，所以都系奉劝大家留在家中啦。好，今日讲下天气预测先啦。吹强风程度东至到东南风，离岸间中系吹烈风啊，初时高地间中达暴风程度。密云有狂风、大雨同埋雷暴，最高气温又为27度，可有大浪同埋涌浪啊！展望明日初时风势仍然颇大，间中有骤雨、狂风及雷暴，可有大浪及涌浪。稍后咧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咧天色系好转，天气系干燥，早上系稍凉嘅。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2%。再次提提你。三号强风信号、山泥倾泻警告全部生效。继续咧，我哋都系播放一啲台湾嘅旧歌。讲起台湾旧歌，你会谂起边位呢？除咗头先有出现过嘅姚淑容姐姐同埋尤雅姐姐之外，你会唔会谂起佢呢？佢咪就系刘家昌老师啦，我找到自己。 我往哪里去，才能找到自己？过去一场回忆。我迷失在痛苦里，我往哪里去才能找到自己？过去让它过去，我不再迷失这里，我再不要彷徨失迷，我再不要爱叹不已。啊，我找到过去，我不再 你是这里，我再不要彷徨痴迷，我再不要爱恨无依、我找到失落 刘家昌老师的我找到自己，唉，真系唔好嫌我沉气啊！因为咧，如果你系啱啱扭开心机嘅话咧，提下你啦，天文台咧一阵间喺你个6:40或之前系会改发8号风球嘅，所以大家要特别注意天气。阿佩佩都曾经在节目里面透露过这首歌，其实我小时候很怕听。 同埋咧，我记得欧阳菲菲姐咧，佢喺呢一个嘅电视机度演出呢一首歌嘅时候咧，哇！我记得佢好多好长嘅羽毛咧，然之后搭住喺个身度喺度跳，我仲好有印象。跟住后边咧，就可能有啲人咧就都系同样地拿住一啲羽毛线啊、羽毛啊咁喺后边跳。舞台上面嘅效果系好靓嘅，不过咧，我又觉得可能嗰阵时细个接受唔到呢一种素味啊，咁啊。即系大个咗，当然觉得系好性感啦。咁当年我觉得咧，即系如果喺当年嘅尺度嚟讲，都系一件几大胆嘅事嚟嘅。好，有菲菲姐，欧阳菲菲嘅《热情的沙漠》啦。讲起即系宝岛嘅人，宝岛嘅歌手，点可能冇佢呢？咁我梗系宝岛歌后啦，系咪？点可能冇咗我嘅偶像邓丽君姐姐啊？揀咁多歌，今日似乎最啱听呢一首《风从哪里来》啊？喺边度嚟？早知就嚟啦！而家都仍然系三号强风信号，转头就已经系八号啦。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三号强风信号生效，天文台宣布会在早上6:40或之前发出八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本港风势将会增强，教育局宣布所有日校今日停课。天文台话，过去几个钟头，本港风力普遍有所增强。在熱帶風暴獅子山和東北季候風的共同影響下，本港普遍地區吹強風，離岸吹烈風，西南部高地間中達到暴風程度。預料8號烈風及暴風信號會在今朝維持一段時間。天文台又說，獅子山引致的風暴潮和大雨可能令到低洼地區水浸，市民應該做好防風防水浸措施。另外，獅子山亦帶來狂風，海面有大浪和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并且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在三号强风信号下，本港多处有冧树报告。 午夜近十二点半，九龙塘又一村紫藤路有树木倒林，压中三架停泊喺路边嘅汽车，冇人受伤，消防到场清理。另外一架的士凌晨一点几沿住七咸道南行驶，驶至理工大学对开嘅时候，挡风玻璃被冧树击中损毁，司机并冇受伤。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刘光源寻日为外国驻港名誉领事举行吹风会，来自埃塞俄比亚、坦桑尼亚、肯尼亚和约旦等国家以及地区的近40名名誉领事出席。刘光源鼓励名誉领事和外交公署携手同行，为守护香港繁荣稳定、支持国家建设发展、讲好香港特区和国家的故事、促进中外友好，积极贡献力量。澳门新增两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患者是早前确诊病人的密切接触者，在隔离期间确诊。澳门应变协调中心表示，新增的两名患者当中，一人是与早前确诊越南女子同住的内地男装修工人，另一人是越南女子的女性朋友，任职家用。两人分别接种过一剂和两剂新冠疫苗，其中男装修工人出现发烧症状。中心表示，确诊内容工作和居住的御景湾第三座所有居民即时实施只进不出措施。卫生局今朝会为大厦居民做病毒检测，结果呈阴性先能够离开。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746点跌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391点跌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 7.784， 日元 112.25， 瑞士法郎 0.928， 加元 1.247， 人民币 6.444， 英镑对美元 1.362， 欧元对美元 1.157， 澳元对美元 0.73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94。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是 1756.67 美元，卖出价是 1757.39 美元。天气方面，预料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狮子山集结在香港的西南大约560公里，即是在北纬19.3度、东经109.9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8公里，横过海南岛而入北部湾。过去几个钟头，本港风力普遍有所增强。在狮子山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下，本港普遍地区吹强风，离岸吹烈风，西南部高地间中达到暴风程度。天文台在未来几个钟头会改发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取代3号强风信号。预料8号烈风及暴风信号在今朝维持一段时间。狮子山引致的风暴潮和大雨可能令低洼地区水浸，市民应该做好防风防水浸措施。另外，狮子山亦带来狂风，海面有大浪和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并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在过去一个钟头，昂坪、长洲和大老山分别录得的最高时速风速是每小时103、76和64公里，最高阵风分别是每小时129、92和86公里。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吹强风程度东至东南风，离岸间中吹烈风，初时高地达到间中暴风程度，密云有狂风、大雨同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7度，海有大浪同涌浪。展望听日初时风势仍然颇大，间中有骤雨、狂风同雷暴，海有大浪同涌浪，稍后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好转，天气干燥，早上稍凉。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0%。三号强风信号同山泥倾泻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783， 天水围 FM 92.3， 跑马地 FM 95.2， 将军澳 FM 99.4， 屯门元朗 FM 106.8， 黄金世代， 智慧传承。 Yo yo check it out， 喂，揸车最紧要专心，交通标志就要留神，跟车唔好跟得太贴，撞埋落去你就知险，出线前要谂一谂，道路工程就喺左紧，见到工程 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今次介绍最受香港人欢迎的运动跑步。 跑步的文化呢，代表了你有个毅力坚持。 训练跑步的过程要留意啲咩呢？ 看看你的训练量能不能够应付到你的最大的运动能力，两者呢如果不协调的话呢，就容易受伤。 详情请听星期三钱佩卿、雷洪德在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的清晨爽利啦。 广东广播电视台南方生活广播、香港电台第五台、澳门广播电视有限公司三地联合制作湾区粤韵， 带大家了解三地粤剧艺人近况、演出活动和最新资讯。 节目将于新时段播出，时间是逢星期六下午四点钟到五点钟。 今个星期开始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和大家畅游湾区一小时。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第五台，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为怕歌里变作心，情人泪满襟，爱恩早中偏作恨海里，离合一切亦有缘分，缘如相亲，情人共恩心，最惊恩爱一旦受波折，难忘街老恩小爱民，顿成怨恨，心则伤尽，丝也化蝶，几许所愿情深，莫叹失意白今生，难求谁穿心，赤丝千里总已系足旅，缘分天赐不必缘分，赤丝千里总已系足旅，缘分天赐不必缘分。 先到咧，姐姐啼笑姻缘，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五点四十分，再次同你讲声早晨，早晨啦！今朝早为你主持清晨爽利节目咧，就有钱 佩佩嘅。三号强风信号、山泥倾泻警告咧，全部都生效。亦都要提提你啦，天文台咧就讲咗喺上昼嘅6:40或之前咧发出八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嘅。咁而呢一个嘅八号烈风及暴风信号咧，将会喺今早咧就系维持一段时间嘅。咁所以大家咧就特别留意啦。虽然而家仍然系三号强风信号，不过出边咧已经系好大风、好大雨。寻日都觉得噶啦，系咪？咁所以今日再大风啲都真系应该。因为寻晚佩佩都有啲嘢翻屋企，揸车嘅时候咧就见到，哇，点解大风得咁紧要？啲雨咧系漩涡咁样嚟，啲风系漩涡咁样嚟噶嘛，都好小心，揸得好慢咁啊，希望即系安安全全咁样抵达家即系屋企嘅停车场啦，咁所以咧就今朝早咧，如果冇咩特别咧，大家真系唔好行出街，最紧要系咩？听住收音机啦，或者可能今日我会拣嚟好多只电视剧嘅歌曲啦。细个嘅时候咧，打风系梗系困喺屋企啦，于是乎就净系睇电视同埋听收音机嘅啫。讲起啲电视剧咧，有好多都系陪住大家成长嘅。你会唔会都好鍾意睇郑少秋做武侠片啊？真係好有型㗎、啊、嗬。讲起郑少秋嘅武侠片，我一定係諗起呢一套。倚天屠龙记。 情意要心中有几多重，仇恨又却是谁所纵，情仇两不分，爱中必有恨，恩怨同重，忘情弃爱，世上有真英雄，常人只许让爱恨缠心中，难忘你恩心，我偏偏有恨，相思难共。情如天，万里广阔；仇如海，百般汹涌。要共对，亦难。仇怨怨，待那日才可终。屠龙刀，倚天剑斩八段，心中迷梦。 有郑少秋嘅郑大侠嘅呢一首《倚天屠龙记》，再次提提你，三号强风信号、山泥倾泻警告全部生效。不过天文台已经讲咗啦，一阵间喺6:40或之前咧，会发出呢个八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嘅。咁啊，教育局亦都宣布啦，所有日校咧今日系停课嘅。咁啊，安坐家中，继续听歌。有秋观点可以无下姐呢，是咪阿姐好多好好嘅歌曲，不过呢一首呢相信都好多哥哥姐姐好鍾意嘅，是咪万水千山总是情。汪明荃的这一首《万水千山总是情》，今天真的很多水了，昨天也很多，落了很多水下来。好，今天讲一下最新的天气预测先，刚刚天文台就更新了的。吹强风程度东至到东南风，离岸间中是吹烈风，初时高地间中就是达到暴风程度。密云有狂风大雨和雷暴，最高气温约为27度，海有大浪和涌浪。展望明日初时风势仍然颇大，间中有骤雨、狂风和雷暴。海有大浪同埋涌浪，稍后咧骤雨系减少，随后一两日咧天色系好转，天气系干燥，早上稍凉。室外温26度，相对湿度92%。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山泥倾泻警告继续生效嘅。亦都再次提提你啦，天文台咧喺呢个一阵间6:40或之前咧系会改挂呢个八号风球嘅。咁大家就记得咧就系做好呢个防风措施，特别真系要。即系唔好嫌我沉气，讲一句真系唔好走去睇浪，喺岸边呢啲咁危险嘅地方，因为除咗你自己危险之外咧，如果万一系我讲紧万一啊，有啲咩依郁嘅话咧，咁就可能要劳烦好多人去拯救啊，咁真系引致好多问题会出现，希望大家真系唔好再走去睇浪，有乜好睇啊？啊，有乜好睇咪睇电视咯，系嘛，听收音机咯。 最好是这样的啦，在家有什么做。 情若真不必相见恨晚，见到一眼再不慨叹，情义似水逝虚此心托飞眼，远胜孤单在世间。情若真不必惊怕聚散，变化转瞬也应见惯，谁愿去卑微兼此心扑飞眼，纵隔千山亦无间，爱比朝露未怕短暂，存在两心 片咧，相信边个做都好，都系最深印象，一定系刘德华加上陈玉莲嘅版本，有张德兰主唱嘅呢一首嘅插曲，就系《情义两心坚》，就系嚟自呢一个嘅《神雕侠侣》呢一套嘅电视剧。哇，谂起咧都好想再翻睇。 世上有几多爱，流露无限美思，像世间三毒情深，永不改变，令我面对一切回复无尽信念。泪亲情中系有真爱见，日日夜夜牵种种关怀，亲情无处不见，就像春风吹遍身心，让我满怀。世幸有这种爱，流露人类之善， 能在这哀乐人生，令我心内暖。人类亲情中系有真爱见，日日夜夜献种种关怀，亲情我付出不易，就像春风吹遍身心，吹我满怀世幸有这种爱，流露人类之善，能在这哀乐人生，令我心内暖。 问世间除了爱情之外，亲情都是非常重要。罗文，亲情啊，再次提提你啦。咁啊，天文台发出咗呢一个三号强风信号啦，同埋山泥倾泻警告，喺一阵间6:40或之前咧，系会改挂八号风球嘅。听到首歌翻嚟咧，就会有6:00嘅新闻简报，转头翻嚟继续清晨上嚟。呢、這个时候我哋有叶振棠嘅出现，仲记得呢套电视剧吗？浮生六劫啊！ 愿望尚至失落，谁人明白你心境寂寞？眼泪洒不尽，世事难得公允定厚薄。尽力无问收获，谁人能做到甘于淡薄？美梦会消逝，戏剧人生终有日闭幕。快乐时要快乐，等到落幕人尽。酒醉了后更寂寞， 真堂嘅呢一首《浮生六劫》啊，好啦，呢、這个时候咧，我哋准备听6:00嘅新闻简报，翻嚟之后咧，仲有半个小时嘅清晨上嚟，当然继续有钱佩佩陪伴你啦。 9.9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8公里，横过海南岛，移入北部湾。喺过去几个钟头，香港风力普遍有所增强。在狮子山同东北季候风嘅共同影响下，本港普遍地区吹强风。离岸吹烈风，西南部高地间中达到暴风程度。天文台会在朝早6:40改发八号烈风及暴风信号，取代三号强风信号。预料八号烈风及暴风信号在今朝维持一段时间。 獅子山引致的風暴潮和大雨可能令低窪地區水浸，市民應該做好防風防水浸措施。另外，獅子山亦帶來狂風，海面有大浪和涌浪，市民應該遠離岸邊並且停止所有水上活動。在過去一個鐘頭，昂坪、長洲和青洲分別錄得的最高持續風速是每小時103、78和63公里，最高陣風分別是每小時130、93和92公里。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最強風程度東至東南風，離岸間中吹烈風，初時高地間中達到暴風程度，密雲有狂風、大雨和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7度，海有大浪和涌浪。展望听日初时风势仍然颇大，间中有骤雨、狂风和雷暴，海有大浪和涌浪。稍后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好转，天气干燥，早上稍凉。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3%，三号强风信号和山泥倾泻警告现正生效。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烈风，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在清晨5点，热带风暴狮子山集结在北纬19.3度、东经109.9度附近，它的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7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8公里，横过海南岛而入北部湾。受狮子山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广东沿岸海域风势颇大，同时热带风暴圆规集结在北纬14.2度、东经130.7度附近，它的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75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4公里，未来两三日移向吕宋海峡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8至9级，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非常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南风6至7级，间中8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大至非常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7至8级，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至非常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8至9级，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非常大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8至9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非常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南风7至8级，间中9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至非常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6至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6至7级，稍后转吹北风达9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7级，能见度11公里；汕头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东沙吹东南偏东风5级，能见度9公里，有雨；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8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4级，能见度5000米，有雨；最后系西沙吹西南风5级，能见度4000米，有雨。香港电台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4,146点，跌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391点，跌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84，日元112.25，瑞士法郎0.928，加元1.247，人民币6.444，英镑对美元1.362，欧元对美元1.157，澳元对美元0.731，新西兰元对美元0.69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是1756.67美元，卖出价是1757.3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783， 天水围 FM 92.3， 跑马地 FM 95.2， 将军澳 FM 99.4， 屯门元朗 FM 106.8， 黄金世代， 智慧传承。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 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医院管理局中风服务中央委员会主席方荣智医生： 中风的患者呢，如果他惹到新型冠状病毒呢，他会比起没有中风的病人多了二至三成的死亡率和这个严重的肺炎的风险的。我们都赞成中风的病人应该要打疫苗的。我们会觉得如果病人通常中风之后头一个月至两至三个月到呢，相对冇稳定呢，咁可能咪可以观察一下先，尤其是香港暂时嗰个嘅疫情相对比较平和啦。咁我觉得急性中风咁可以等一等啦，情况比较稳定啦，血压啊或者其他因素都受控制啦先打囉。咁记住喎，疫苗唔系打即有效喎，打完一针再等多四礼拜第二针再两个礼拜先有个效果嘅时候呢，其实可能六个礼拜喎。如果病情突然间恶化你先打你赶唔切囉。咁所以我觉得呢个居安思危呢，应该尽快接种先啱。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哇，睇书睇到咁苦恼嘅，本书好深奥噶？ 又唔系，但系我都想知道其他人嘅睇法咯。 不如一起去读书会听下其他人嘅意见啦。康乐及文化事务处、香港公共图书馆、香港电台第五台合办嘅《把书谈心》读书会，将会喺10月30号下午3点到4点，香港中央图书馆举行。当日会请到90后作家黄怡小姐，同埋跨媒体创作人伍志晶先生分享阅读心得。听完分享就可以解开你嘅烦恼噶啦。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第五台，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新一天都好，哒啦啦啦，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点12分啊，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五台啊，星期六早上嘅清晨爽利，今朝早咧有钱佩佩陪伴你嘅，再次提提你啦，咁啊，今日日子咧就嚟到2021年10月9号。星期六嘅早上啦，农历咧就系9月初4嘅。天文台咧现时咧就系发出咗呢个3号强风信号以及山泥倾泻警告。不过一阵间咧喺6点40分或之前咧系会改发8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嘅。咁所以大家就要特别留意啦。室外温咧26度啊，相对收到咧95%。嚟到呢个时段咧，一阵间咧我哋就会有健健康康在清晨。有我哋嘅老友记梁万福医生嘅出现啦，今日咧就会继续咧就住上两个星期讲紧疫苗，今日继续讲疫苗。讲起疫苗咧，梗系即系大家最关心就系呼吁大家嗱嗱声去打嘅呢一个嘅新冠肺炎疫苗啦。咁究竟系点嘅咧？又想唔想了解多啲咧？尤其是如果你未打嘅哥哥姐姐，系要更加要了解多啲嘅话咧，一阵间听住梁医生嘅讲解咧，自然就会安心去打针噶啦。今日咧就播放咗好多呢个电视剧嘅主题曲，冇理由冇呢一首啩？点解咁讲？因为系佩佩好中意一套电视剧，亦都好中意唱歌嘅梅艳芳《心债》。 重重心中痴债，原是欠下你一世无限无尽爱，在我心底。悠悠心中牵，源源不绝苦味，指望可补偿一切。明明用尽了努力，明明事事都不计，为什么往返？ 心中痴，源源不绝苦味，只望可补偿一切。明明用尽了努力，明明事事都不计，为什么？偿还不是一世，千代千生难估计。 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来到星期六啊，健健康康再清晨，在佩佩身边呢就有老人科专科医生、香港老年学会会长梁万福医生嘅。嗱，医生我哋又见面啦。 系你好， 早晨早晨啊， 早晨大家好。 咁啊，之前两集咧就同大家讲紧呢一个流感疫苗啦、肺炎链球菌疫苗啦。讲起疫苗，点可以唔讲呢个新冠肺炎疫苗咧？系嘛？ 系。 即之前都讲啦，香港都有即颇多人已经系打过呢一个嘅新冠肺炎针。阿梁医生，你打咗未？ 打咗， 系咁我都打咗，咁啊咁啱就得咁巧，我同梁医生就一人打一只唔同牌子嘅针嘅， 嗯， 系咁啊，但系其实打咩牌子就自己决定嘅啫，就 啱啱 就唔使担心，或者你即系又自己又五五六六嘅话咧，系咪都应该要请教一下即系专业人士意见，咁唔好自己顾下顾下咧？ 咁譬如打針咧，咁你當然咧，最我哋都係講你有希望大家都有家庭醫生咧，即係話如果有病，你都要睇睇開某一個醫生，即係頭暈身興啊，都有睇開醫生啊。無論你係有長期病患者冇長期病患，咁尤其是長者啦，咁其實你可能喺醫管局睇緊好多科嚇、有心臟科，又有呼吸科，又有外科，又有眼科。咁、因為咧，其實佢哋都好忙嘅，唔得閒同你傾咁多嘢嘅。咁、你應該咧喺個區裏邊咧揾一個家庭醫生。咁佢咧就都會知道你嘅病歷咧，知道你平時係點咧。咁誒對你嗰個所謂即係所有嘅疫苗啊，身體嘅健康狀況咧，會有啲建議俾你，咁啊容易啲信賴。即係究竟係咪？即係打咩針啦，邊種好啲咁？即係一定有一啲嘅，即係有兩類啊，一個所謂滅活疫苗，一個新型疫苗。咁一定有唔同嘅喎。 哎呀，其 實唔係一樣 嘅、啊。即係乜嘢滅活咩新型啊？可唔可以講清楚啲啊？大家都唔係好明喎、啊。 係，咁咪講下呢個兩個疫苗嘅分別啦。其實滅活疫苗即係話 滅活疫苗即係科興。 科興啊。 係 滅活疫苗咧，佢即係話係一個即係個病毒嚟嘅。 係。 即係佢將個病毒。培养咗，然之后整死咗佢， 系 吓，即系话佢唔会系变成一个病嘅， 系。 不过因为咧，佢个病毒佢唔系一个生存嘅病毒，咁你当佢打呢个疫苗嘅时候咧，身体咧就会认咗呢个病毒，认咗个病毒咧就会制造个抗体出嚟啦。 哦，佢嘅情况有冇啲似流感针咁样咧？即系总之打啲抗体入去，跟住然之后佢就喺入边就制造军队咁样咧？ 系啦，打咗呢个病毒落去咧。佢個身體咧就會認到啊，有一隻唔係本身我哋身體嘅一啲嘅物質，咁啊佢哋嗰個免疫系統咧就開始去 做嘢啦， 做一啲所謂抗體啦，同埋咧，我哋可以咁講，有一啲叫所謂 T 細胞， 係 個 T 細胞咧係會係一個所謂記憶細胞，即係話認得呢個病毒嘅樣 子， 認得個病毒嘅樣子之後咧，你真正即係惹到呢個病毒嘅時候咧，佢好快咧就可以製造咗個抗體出嚟，抗體中和抗體咧就可以中和到嗰個病毒。咁其實你喺呢啲新冠肺炎係咩特別咧？我聽過好多喺即係開口嘅時候咧，係好多嚴重嘅個案，即係肺炎啊、肺炎唔好啊，咁就死亡。咁其實咧，佢唔係純粹肺炎咁簡單，而係一個敏感反應，即係話個病毒入咗嚟，佢個身體唔知點解，人類咧係唔認識呢個病毒，你入到嚟以為佢好嚴重嘅病毒。咁身體過分去製造一啲即係免疫嘅一啲嘅細胞啊，免疫嘅能量咧，係成身都出現一啲嘅反應。咁呢啲咧就係、構成咗我哋個肺部嘅一啲嘅壞死啊。咁即係如果打咗個疫苗之後，佢已經認過呢個病毒 就不用担心了， 咁佢反应就不过度反应，是適量的反应，即系话 我见过的见 过，我识得做个病毒啦，咁咧就会控制个病毒，咁咪唔会话一个所谓我哋就喺医学上嘅所谓 cytokine storm，就话因为好多啲嘅。 在你一边听紧梁医生的讲解之余咧，亦都要同你讲讲啦。咁啊，运输署咧喺上昼嘅6:07宣布，因为塌树嘅关系咧，狮子山隧道公路往九龙方向近世界花园嘅全线系现已封闭。因为塌树，狮子山隧道公路往九龙方向近世界花园嘅全线现已封闭。上址交通繁忙，驾车人士请尽量忍让嘅。 就系嗰个疫苗会产生嗰、那个，咁所以有时问。究竟嗰個抗體多少有冇重要？咁即係打完之後抗體多，梗係即係好啲啦。但係其實就要睇個身體，你打咗之後，佢已經真係落咗佢個記錄裏邊。佢到真係有病毒落嚟嗰陣時，佢製造到嗰個抗體出嚟咧，已經得㗎啦。咁所以就要睇下呢個情況係點啦。咁所以你就咁驗冇抗體高咧，唔代表我哋冇反應嘅。咁所以。就要睇下即系临床将来喺啲数据里边打唔同嘅疫苗，佢个反应系点啊？ 咁你讲咗科兴啦，咁伏必泰又系边类型嘅针嚟嘅咧？ 嗱，其实伏必泰唔同咧，就系一个即系现代科技嘅产物啦，系透过一啲即系我哋个病毒嗰、那个即系基因，我哋用个病毒基因嗰几粒咧，系最容易。令到我哋嘅身體去認識呢個病毒，咁即係佢就唔同滅活疫苗啊。滅活疫苗成個過濾性病毒落咗去，呢一種咧就係話佢有幾粒嘅病毒嘅一個即係含嘅一啲嘅基因，啲基因咧佢係黐咗一啲所謂叫受體，嗰個受體咧你就聽到嚇呢、這個 mRNA 啊，呢個係一個受體。呢、这個喺個受體裏面去打咗針之後咧，因為咧少少唔同啊，點解咧？就好似伏必泰嘅研究係多啲抗體嘅喎，因為佢個身體唔使認咁多嘢啊，即係你個病毒好多嘢嘅嘛，好多無謂嘢都喺度嘅嘛。咁但係因為你個伏必泰或者莫德納呢一類咧，就佢係淨係有三隻腳喺度，呢三隻腳咧就係、是、嗰個身體好容易認得到，佢身體個免疫系統好型一套咧，一認咗佢咪去製造嗰個抗體咯。咁所以呢合理地嚟講咧，喺呢一類嘅新型嘅所謂核酸病毒 mRNA 嗰個疫苗咧，係比較容易製造一個較為強。咁所以就較為強啦，所以強嘅反應就常見啦。咁啊強嘅反應就係話，如果你身體嘅免疫力越強，反應。就叫强 哦， 咁即系而家你最惊咧，就话好多人唔敢打啊，12岁到几多岁啊，18岁 系， 到18岁要打嘅时候，睇下原来会喺个研究入边系会有心肌炎嘅发病比率，可能有0.5%1%都唔定，咁啊好惊啦，咁啲细蚊仔又唔听话，打完针照跑跑跳跳，最唔听阿妈话。 即係其實佢哋嘅免疫力強咧， 嗯， 喺打呢個所謂核酸病毒咧，佢誒個疫苗咧，佢哋嘅反應會強。 嗯， 所以調翻轉啦，老人家唔使擔心嘅喎。 係 點解咧？ 因為免疫力冇咁強咯。 係啦，冇咁強。其實我哋見到好多老人家打伏必泰，好多人會問梁醫生打唔打伏必泰？我誒老人家好似又好啲，即係強啲。咁佢會唔會反應會大噶？咁嚟事實就發覺老人家又冇乜問題嘅、嗯，因為個反應係比例上仲少嘅、 嗯， 痛都少啲嘅。 嗯， 即係佢打完之後未必好痛嘅、 嗯， 未必有發燒嘅。咁就同一個二十歲至六十歲嗰堆人有好大分別。 嗯， 咁譬如科興。咁大家知呢個係一個所謂滅活疫苗啊，亦都係好多唔同現時嘅存在嘅疫苗都係相類似，咁所以佢本身滅活疫苗嗰個所謂安全度，大家都知道嘅、 嗯， 即係唔係淨係講新冠肺炎， 係係係， 所有滅活 疫苗咁樣啦， 一般疫苗咁樣、嗯，但係呢一般疫苗都係要靠穩咗呢個病毒、 嗯， 所以一般嚟講係遲啲出現，係咁啊新型嘅，即係我哋以核酸做嘅一啲嘅疫苗咧。佢快咗啊！即系攞咗个病毒出嚟，整两嘢就三个月都可以做出嚟、 嗯， 因为快嘛，用个实验室去做到呢啲 培育佢出嚟。 咁所以佢快同埋嗰个免疫又会强。咁但系你老人家咧，其实就系、是、都系冇乜大嘅差异啊。其实嗰个反应，因为佢冇咁强嘅反应，咁咪唔似得啊！你配佢打完啊啲科兴冇乜嘢，但系好多人咧打完科兴咧，后生嗰啲咧。尤其第二針，是會辛苦啲嘅，啊，即係會痛啊，有少輕微發燒啊。 不過都 有啲人仲肚屙添， 有啲人真係個別嘅。咁有啲朋友仔打完伏必泰又話好辛苦，咁即係其實我覺得都係個別嘅朋友仔啦。咁真係個 比例上係多啲嘅。如果係年青，即係成年人咧，打伏必泰個反應一般係高過打科興嘅。咁、但係長者嚟講咧，八十歲打都冇。好似拗痕咁嘅咋，冇分別 嘅 咋。 講起就係即係針好幼就真嘅，就真係打落去都覺得嚇、打完嘅啦咁樣嘅。 而家啲針其實就係即係比以前好好，即係佢唔使抽針嘅。 好啦，咁我講緊即係譬如打伏必泰又好，打科興又好，咁打完針啦，咁係咪都飲多啲水、瞓覺咁就最好咧？定係其實冇分別，其實做翻你平時做嘅嘢就得咧？ 嗱，其實打完針咧，就可能咧就係、是、你可能叫個。即系你个医生咧，俾你一啲嘅止痛即系退烧止痛药俾你。即系话你少唔舒服咧，都要食一两日嘅简单退烧药。 系 咁令到佢舒服啲。 系 咁最紧要无论系长者或者年轻人或者中年人，打完针之后唔好做剧烈运动。因为至少四十八小时内都唔好做剧烈嘅运动， 即系大氧运动嗰啲都唔好做啦。 打完针你都系行山行四个钟咁， 跑长跑咁样系嘛？ 咁就弊啦，因为本身佢都会有个反应噶嘛。即系佢未必系嗰啲过敏性，本身佢反应亦都可能令到你即系增加你个即系一啲危机喺度噶。 咁就要听话啦，系嘛？同埋如果真系未打嘅朋友仔咧。就嗱嗱聲去打啦，因為咧其實就保護人之餘，亦都係保護自己咯，係咪？好，咁今日咧唔該曬咧，就係林萬峰醫生，下星期同一時間再見，拜拜。 拜拜。 送走咗梁萬峰醫生之後咧，要睇睇你啦。咁啊，頭先喺播放嘅當中咧，亦都講過噶啦。天文呢、這个运输处呢 ,6:07 宣布因为塌树的关系呢狮子山隧道公路往九龙方向近世界花园呢是全线现已封闭。因为塌树的关系呢狮子山隧道公路往九龙方向近世界花园的全线现已封闭的。另外呢亦都因为因应天文台呢宣布咗喺上午嘅6:40或以前呢就会发出呢个八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啊。香港电台呢就将会喺6:30钟呢就会四台联播，即係话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同埋普通话台呢係会联合广播嘅。咁一阵间嘅节目呢就会系晨早新闻天地嘅。咁敬请大家留意啦。现时仍然是三号强风信号，三号强风信号的，咁仲有山泥倾泻警告咧，现正生效。前辈会要同你讲声再见啊！ 再见到大家是下个星期四，即是这个嘅重阳节的朝早，希望到时都可以在清晨爽利见到大家啦。希望大家有个愉快的星期六，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三号强风信号生效，天文台会在早上六点四十分改发八号烈风及暴风信号，取代三号强风信号，并预料八号信号在今早维持一段时间。教育局宣布所有日校今日停课。天文台话，过去几个钟头，本港风力普遍有所增强。在熱帶風暴獅子山和東北季候風的共同影響下，本港普遍地區吹強風，離岸吹烈風，西南部高地間中達到暴風程度。天文台又說，獅子山引致的風暴潮和大雨可能令低窪地區水浸，市民應該做好防風防水浸措施。另外，獅子山亦帶嚟狂風，海面有大浪和湧浪，市民應該遠離岸邊並停止所有水上活動。港铁表示，天文台公布稍后将改发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铁路、轻铁和港铁巴士服务会在八号信号发出前维持正常，头班车会如常开出。港铁已经增派职员加紧检查架空电缆和轨道，并备妥所需的应急设备。因应天文台将会发出八号烈风及暴风信号，九巴表示，九巴和龙运巴士日间维持有限度服务，直至另行通知。但部分九巴路线暂停服务，包括 14S、52S、56S、92R、96R、289R。司法机构宣布，由于预计即将发出八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今日所有法院和审裁处的聆讯会延期。司法机构表示，原定在今日出庭的人士，除非已获另行通知，否则需于下个工作天，即是今个月11号早上9点半到达法庭。至于原定在今朝去到高等法院出席律师认许申请的人士，就无需去到法院。司法机构将会另行书面通知。法院和审裁处的登记处和办事处在下一个工作日，即是今个月11号照常办公。澳门气象局在早上6点改发8号东南风球，预料8号风球将会在今日朝早维持，预测澳门风力将会维持。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在早上六点，热带风暴狮子山集结在香港的西南大约560公里，即是在北纬19.3度、东经109.9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8公里，横过海南岛，移入北部湾。过去几个钟头，本港风力普遍有所增强。在獅子山和東北季候風的共同影響下，本港普遍地區吹強風，離岸吹烈風，西南部高地間中達到暴風程度。天文台會在早上6點40分改發8號烈風及暴風信號，取代3號強風信號，預料8號烈風及暴風信號在朝早維持一段時間。獅子山引致的風暴潮和大雨可能令低窪地區水浸，市民應該做好防風防水浸措施。另外，獅子山亦帶嚟狂風，海面有大浪和湧浪，市民應該遠離岸邊並停止所有水上活動。在過去一個鐘頭，昂坪、長洲和青洲分別錄得的最高持續風速是每小時103、78和63公里，最高陣風分別是每小時130、93和92公里。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吹强风程度东至东南风，离岸间中吹烈风，初时高地间中达到暴风程度，密云有狂风、大雨同雷暴。